在市里见会记是你参加好我到哪里 开始吧그대여난아직준비못했어어떤얼굴로만슬픈순간은어김없이다가오고사는게딱그렇죠너무나뜻바르죠 Baby baby yeah, I don't wanna miss you baby 고마워난이세상에태어난그댈만나고함께했던지난그시절추억들이내삶의전부라그래요난그댈너무사랑해 s